天是我的娘啊，今天你不把这个娘字讲清楚啊，真人嘛，打个牙来个咱眉毛尖尖的多弯一点。 哎，你莫心急了，我的话还没讲完呢。 讲了。 过年也有好多洋的娘呢。 么子啊，我的娘的还有蛮多洋叔的娘啊。 是啦，能有姨娘、 姨娘、 伯娘、 伯娘、 孙娘、 孙娘、 丈母娘、 丈母娘， 我， 你是我的么子娘啊？ 我嘛，我是你的伯娘呐、啊！来，打啦打啦打啦打打啦，这有事的。 听到他这一讲啊，我一身大酸干的，怎么舍得打你喽、 哎， 老伯？ 张国通啊， 哎， 你喊我起来做么子啦？ 今天开斋。要你去来磨豆腐啊！ 磨豆腐？ 哎， 要得，那快来了。 好嘞， 好师娘，我咋都说了。 好， 哎呦， 哎呦，哎呦，活得了，活得了，哎呀呀呀，老婆，哎呦，活得了，活得了，哎呀。就磨起来呀！ 好嘞！ 哎呀，起来呀！ 小妹记载，记载大花瓶，一买烧酒，一买烧酒二买一。 妹妹子呀，天不平地不平，只有天老爷不公平，三伏天里刮南风，南风吹起了张国伟，六间爹发展子，五间地把文言训，张作文那个段作文，第四人那个头四人，哎呀嘿老嘿我的妹妹子呀， 你哥哥子呀， 老婆头发两背包，眉清目秀你好面容，心灵手巧你文绣花，能做出来你为多早，里里外外为单家，我们日子就过得个乐融融。哎呀嘿老嘿我的婆娘哎， 哎呀嘿老嘿我的男人家耶，我的头发两背包，七年 是个冷呀呀，烧酒水酒啊浓哟浓，药到河里洗酒桶，最是那河呀哈老蛟龙，最在那个金鱼钻石梦，最在那个鲤鱼满身红，最在那个宝来子满江跑，来到太阳啊倒冰雹，十几后我的婆娘哎， 我今回忆男人家也第一个。 古代言道得好，天和地和人也和，配到不好，我到不得家。配到我啊， 我到家， 办得子啊， 比你快， 配到子啊， 要回神兵， 去白江啊， 睡得苦， 累呀呀， 睡得苦， 面面哇。

先把土匪办时间到，踏青飞虎山，十八座山庙埋藏在山间，壮志寒山越雄心，真身远待等到一战友，会是白旗烟刀匪朝定脚踏第一峰天马鞍，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，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也是大奖获得者，也是戏曲研究生啊，她演唱的是《杜鹃山》。

王宝钏，演唱者谭天信。演唱者史平。 心在心间，

观众朋友们，第二届中国戏曲演唱红梅大赛颁奖晚会到这里就结束 了。